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哈，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来聊一聊咱们老北京的故事哈，老北京的什么事儿哈，老北京的冰上故事。其实说到咱们北京人的这个冰上情节哈，一直以来都是有的，现在是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老的冰场剩的不多了哈，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哈，北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冰场冰上的故事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冰球爱好者哈，同时也是冰上运动的爱好者，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故事，通过他的视角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北京的这些冰上运动的故事。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超级体验团节目的嘉宾啊，资深的冰球爱好者王振华啊，王叔啊，江湖也是人称王大刀啊，欢迎您的做客。节目开始，王叔先来跟咱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我叫王振华， 嗯， 冰上江湖呢，人称王大刀， 嗯， 就是一个普通的资深爱好者， 嗯， 对冰球有一生的情结， 嗯， 择一嗜好， 嗯， 终其一生， 嗯， 谢谢大家， 嗯，欢迎王叔的做客哈。王叔现在已经退休了啊，冰上的这个生涯哈，从接触冰上运动、接触冰球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年的时间了，不折不扣的一位资深的冰上爱好者哈。回顾这么多年哈，我相信可能北京这个冰上这点事儿哈，您心目当中马上能给我们反映出来好多的故事啊。今天我们也是通过王叔的一个经历哈，通过您的视角啊，我们把北京冰上运动这几十年来的故事，哎，来给他做一个梳理和回顾。节目一开始，咱们还得从您的这个上冰的那一刻开始说，那等于您十几岁的时候，这么一算，就开始接触冰了哈。 对，当时呢，我呢身体不是特好，我哥哥呢带着我去锻炼，最早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在10岁左右，使大哥哥大姐姐的冰鞋滑冰。等到这个69年的时候呢，我哥哥呢去了东北建设兵团，8个月之后回来，在哈尔滨转车，在这个哈尔滨的一信托商店花27块钱给我买了一个36号的，当时是苏联的旧的球刀，我拿来之后如获至宝，那是我的第一双冰鞋。 第一双冰鞋 啊，当时咱们国家呢，小孩的冰鞋呢，这个不生产，国外呢又不进口，所以说儿童滑冰最大的一难题是鞋的问题。 哦， 这样中呢，我的鞋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双鞋的故事啊，哥哥给买回来的。 对， 所以在拥有这双鞋之前，您对什么滑冰啊，包括冰球啊，这种冰上运动有概念吗？ 当时我们特小的时候，这个8、9岁、10岁左右都去滑冰车。 哦， 因为当时呢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冬季体育运动呢是这个各区体委利用天然湖泊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我们当时呢就是在没这个有自己的冰鞋之前，我们都是滑冰车。 滑冰车 啊，有的呢是使大哥哥大姐姐的冰鞋借着一起滑。 哦， 所以那阵呢就出现什么呢，一家子 三两个人一起滑、你看我们这一代人，你看他滑冰的一定套一个群体、或者是跟着哥哥姐姐 一块， 或者跟着是同学在一起这么学起来的。 比如俩三人去了，一个滑冰，另外两个玩冰车啊， 对对对， 然后换着这双鞋穿， 换着穿， 换着玩。 对， 哎呦，这是当时那个年代哈、 对， 滑个冰上个冰其实也不容易啊。包括您刚刚说那个时候都是各区体委利用天然湖泊哈、做的这个冰场。那其实那个时候啊，咱们掐手指头一算，其实北京市内的这种有水域的公园也不少，那个时候基本上到冬天是不是就全变成冰场？ 我的记忆啊、那时候的冰场呢大概也得十几个左右， 十几个左右， 十几个左右。当时咱们算这个，你看啊，顺时针说吧，从咱们这个位置，从朝阳的红领巾公园，完了龙潭湖，完了陶然亭，青年湖，紫竹院，北海，什刹海，这个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 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候最幸福的一件事呢，是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滑冰。 为什么？ 那是在屋子里面换鞋， 哦， 不冷， 哦， 所有的其他的冰场是在外边换鞋，在屋子里换鞋，有一个大火炉，我记得特别清楚，甚至比我还高，烧得熊熊的。都靠近他换鞋，换完鞋之后是木板，踏着木板走进筒子河、在皇城根下滑冰，太幸福了 啊、那个体验是最好的。 对， 其他所有的冰场那个时候的因为条件不允许，只能室外换冰鞋哈，冻啊，那个时候就感觉虽然只是在室内换冰鞋都没有说让到室内滑冰啊，哪怕只是换鞋都觉得哎，那是一件仪式感特别强的事儿啊，去那儿的体验是最好的。 对 啊，其实那个时候北京的冰场啊，这么您这么一理哈、也不少，那时候红领巾就算比较远的，我这么一听， 对对、 比较远的了啊、您那时候一般都是跟哪儿滑，跟哪几块比较多？ 我们开始小的时候啊、因为那阵儿的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出行，都是在湖泊周围三五公里，你离哪儿近、你在哪儿滑、后来大一点了呢就互相串着滑了，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就甭提了，更好了、当时一般情况下都是三五公里范围之内、我主要当时在龙潭湖滑 啊，张明哥，主要是在龙潭湖附近、那个时候到了冬天滑冰人多吗？室内这么多的冰场能满吗？ 不但满了还没票了、 没票了、 没票了， 特别火， 特别火，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环境局限没有更多的体育场馆和健身场馆，冬天这个只有滑冰这项体育运动像开展的比较普遍，当时这个去晚了还有买不着票的时候，票钱很便宜，最早是5分钱， 5分钱一张， 5分钱后来涨到1毛，到将近是快80年代了，才涨到2毛钱。 那时候票很便宜啊， 对， 去的人也非常的多哈、再加上冬天，那时候确实像王叔讲的一样，这个娱乐活动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啊。大家到了冬天之后，觉得滑冰哈、是最快乐、最有乐趣的一件事。确实啊，我听这个父辈的人讲也是这样哈、听他们有时候讲小时候的故事啊，说到了冬天就滑冰，好像就您那一代人，这是咱们北京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记忆和情怀哈、 当时。这一代人的情怀就是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各个体委呢利用这些天然湖泊推广这两项体育运动，郑州呢也这个减少很大的成本，而且能够让大家都参与这项运动。 咱们再说回到王叔您自己的故事啊，那时候您有第一双冰鞋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对， 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哎，有了这双鞋之后，我们都说那个时候这个合适的号码哈，能穿的鞋不好买啊。有这双鞋之后，就彻底爱上滑冰了，是吧？ 我在有了这双鞋的时候， 嗯， 我哥刚给我拿来的时候，嗯，我记得特别清楚，它是黑色和棕色的两色的皮子。 嗯， 我回来之后自己就给它打鞋油， 嗯， 洗鞋带， 嗯， 把里边里外刷得干干净净，擦得干干净净。头一天晚上， 嗯， 我是抱着它睡的觉。 呵， 到要不到现在，我跟我哥说呢，我哥已经是七十有半了啊， 嗯， 大哥，啊，现在我说了，你有多大的病，哥，你踏踏实实的，我伺候你。 嗯，就是因为当时那双鞋， 对对 啊，确实太喜欢了，第一天都抱着它睡觉，嗯，啊，然后我们说，当然这个滑冰哈，跟那个冰球其实还不一样，那肯定都是先学的滑冰，然后才慢慢接触到冰球的，是吧？嗯，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些大哥大姐姐呢， 嗯， 去了什么的？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了， 嗯， 他们在生产建设兵团呢，自发的组织了好多自己的冰球队。 嗯， 他们探亲回来之后呢，就带着我们小一点的孩子打这个冰球。 嗯， 当时一根冰球杆叫红砖的， 嗯， 11.2块。 嗯， 不舍得像现在这么使劲，要都像现在这么使劲， 嗯， 一天得折8根杆。 嗯。 很这个在意的，省着使， 嗯， 漳州呢，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嗯， 还有好多老一伐的打冰球的，甚至我都应该叫叔叔的， 嗯， 大哥哥的， 嗯， 他们互相这么传代起来的。 哦，那您等于是接触这个滑冰多长时间之后，然后后来又接触到冰球的，很快吗？ 我有那双冰鞋之前，我已经会滑冰了。 已经会滑冰了。 已经会滑冰了。我这个拿了这双冰鞋，大概一年，我在14、15岁的时候， 嗯， 就冰上的这些动作，我都会了， 都会了。 正反倒脚，正反这个刹车， 嗯， 单脚刹车，双脚刹车，完了正反倒滑，等等等等。当时呢，滑冰的社会上还讲究。拿冰球刀和这个跑刀划出很多花样来。 哦， 当时讲究叫锁链醉八仙， 嗯， 像属于极致难度的动作， 嗯， 看你会不会，互相的竞争和比试。 哦，到那个时候，您这些动作已经都掌握了， 全都掌握， 全都掌握。在14、15岁的时候， 14、15岁 啊，这些全都已经玩得非常利索了。 对， 嗯，但其实，那个时候啊，这个训练的条件也是，挺难得的啊。为什么说挺难得呢？现在啊，大家可能不觉得滑冰有什么事儿了，都是室内冰场哈，一年四季啊，全都可以去滑。那个时候，您别忘了，王叔刚也说了。没有室内冰场啊，室内有个换鞋的地儿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场地了，都是室外冰场。都是室外冰场，它受这个自然条件的制约，那就有了。因为北京，这个虽然也是靠北哈，但毕竟跟东北那样的冬季的条件啊是不能比的。所以其实每年的这个冰季是有限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对，每年呢，大概它能开这个冰场的时候呢。不到2个月。 嗯， 我们在每年一到12月份的时候，进入12月份， 嗯， 我们就每天到那湖泊当中看冻了多少冰了。最早的一天，一年，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12月3号我上的冰。 哦， 只要能冻上金住人， 嗯， 我们就上去了。 嗯， 你知道。这个那阵儿小的时候都有掉冰窟窿里的经历， 嗯， 其实不是冰窟窿，滑着滑着你冰就碎了 啊， 就掉下去了。那阵儿的孩子呢，咱就说比较皮实， 嗯， 自己掉下去了，自己得上来， 嗯， 不用有人救你，而且还不敢跟家长说， 嗯， 要是跟家长说了， 出不去了， 就是最次了，就得一顿训斥。 嗯， 家长脾气暴躁的就得乖的2下。 嗯， 这不像现在的孩子供着养， 嗯， 那时候的孩子散养。 嗯，是，因为那个时候真是啊，每年盼这个冰季啊，就这个 这个跟旱天盼甘霖那感觉似的啊，每年都是自己，头十一月份啊，十二月初的时候就自己就得去量了，看看这个冰多厚，只要一具备条件了就马上上冰哈，就生怕浪费了一天。那时候在，这个冰季的时候，基本上都得天天去吧？ 啊，基本上都是得天天去。那时候就怕什么呢？就怕刮风，完了怕天转暖。当时呢，如果刮风的话，这个冰上呢会有一层土。那阵儿北京风沙大，风沙大，不像这个现在，现在建的三北防护林等等的，北京这高楼大厦风小多了。那阵儿我们觉着真是的，天天刮风，风三儿风三儿刮一，只要一起风就是三天，给冰上刮的好多土。那阵儿当时崇文体委的那个崔凤山嘛。只要一刮上土之后啊，他就提前一小时到冰场，完了拿那个水再给我们浇一遍，浇一遍之后提前一小时让它冻上，冻上之后让大家能够滑好这冰，否则全是土的话你无法滑这冰。而且当时呢这个特不舍得，今天要没滑上这冰心里边特别不舍得，你因为冬天呢就是两个月，你其他时间你没有冰期，只要过了这两个月之后，您就这个翘首企盼三百天，再等十天， 再等三百天之后才能再上冰了。 对 啊，哎呀，真是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都不想浪费，而且像您刚刚讲的，那时候这个冰场的一些管理人员哈，对这个冰也挺爱护的哈，就为了让大家能滑好冰，他们也是提前自己会做很多的工作。 那时候的冰场很多管理人员都参与这个滑冰项目， 他们本身也喜好、这个、 他们本身也喜好，也都是年轻人，凑在一起啊特别热热闹闹的。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冰场它这个晚上关了之后呢，他们一般都要持续2到3个小时清理到晚上11、12点才能回家。 就是把白天大家滑出来那些 滑的冰沫子整个扫了，扫完之后整个再浇一层，有时候得浇两遍，为什么呢？你一遍浇厚了之后，它冻上之后是两层皮，也一定要薄薄的浇上这水。 这也是有技术的哈，技术活儿，这也是 它应该说是有规律的， 规律的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受不受什么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个冰场就真的不开了。比如说哪天准备都去了哈，拿着家务事拿着装备都去了，到那一看，哟，就是关了。 那阵儿我们最怕的时候是什么？是回暖。这个我这些年这50年呀，我为什么对冬季这温度呢特别敏感？因为我每年冬季滑这冰，当时候呢最恐怖的是往冰场聚集着呢这人群，就怕听见那高音喇叭梆梆一敲，你知道吗？那个高音喇叭开始广播了，提前20分钟它就广播了。这个由于今天气温较高，冰面较软，局部地区雨融化积水，今晚冰场停开一天。哎呦，太恐怖了，我们就跟打了败仗似的垂头丧气的回去， 就怕这个，只要大喇叭一响，广播一响，您就知道，哎呦，今儿恐怕是滑不成了。 对 啊，那个时候真是哈，这个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哈，受其他方面的制约，其实都挺那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再回看今天的话，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哈，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滑就什么时候滑啊。今天确实跟那个时候已经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状态了哈。再有您刚刚讲说这个冰场管理人员都非常的爱护哈，除了这些他们有管理，他们去养护，他们去维护的这些冰场之外，其他一些野冰上的人多吗？ 哎呀，野冰上的人特别多 啊，那时候也特别多， 特别多。那时候那种景色的话，现在人可能不理解。他8点钟上班，完了之后呢，你看他6点半 就在冰上黑着天， 嗯， 你能听见那个滑冰的那声音， 嗖嗖的 啊，滑冰那刷刷的那声音， 嗯， 这个冰平跟不平呢，你能听出来， 嗯， 如果这冰不平呢，它会那种拖刀的声音，啪啦啪啦那种声，这个如果这冰要平呢，唰唰的那种声， 嗯， 还有的下了班之后，天黑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有的就没有路灯， 嗯， 那阵儿的都那种灯泡啊， 嗯， 就没有路灯的照明，就在那边上在滑冰， 嗯， 那都不是一个两个，一看那冰上黑压压的几十人， 哦，是哈 啊，在滑野冰， 哎呀，真是那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特色哈，因为这个冰场其实每天开放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哈，有时候滑不过瘾哈，只能用这种方法。当然哈，我们现在不提倡大家滑野冰了哈，现在也没有必要去滑野冰了，各种冰场的条件非常的完善哈，当然滑野冰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现在这么完善，我相信滑野冰的这个需求应该也没有了哈，啊，这聊着聊着好像有点这个忆苦思甜的感觉了哈。确实，现在相比之前呢，我们的这个条件是要好了太多了哈。但是其实有一样东西也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不变的，就是我们冰上的爱好者哈，咱们北京的这些冰友们对于冰上运动哈，对于冰球也好、滑冰也好的这样的热爱，不管是在之前条件非常艰苦的那些岁月当中，还是在今天我们条件完善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冰友们来讲哈，只要能够上冰哈，不管客观条件怎么样，不管是室内也好、室外也好啊，这个冰面情况怎么样、装备怎么样，只要能看到冰哈，只要能让我滑上冰，哎，我们心里边就高兴哈，这一天就过得舒坦。那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暂时哈，时间关系跟王叔先聊到这儿哈。这个忆苦思甜其实还有很多，也不叫忆苦思甜，还有很多的往事哈，可以去追忆哈，可以去回味。我们也会在下半段回来的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王叔哈和北京冰上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下半段哈，界内界外的栏目，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忆往昔哈，来回顾一下咱们老北京那些冰上的故事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来自于咱们北京哈资深的冰上运动的爱好者哈，有多资深哈，从上冰啊，喜欢上冰上的种种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0多年的时间了哈。而且这50多年当中呢，对于啊冰上的这些运动的这种喜爱哈，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哈，一直是已经在冰上活跃了50多年的时间了。在北京哈，这个冰上运动的圈里边哈，也是江湖人称王大刀哈，王振华王叔。下面的节目我们继续跟王叔来聊一聊这个冰上的故事啊。 上半段节目最后啊，说我们有点忆苦思甜哈，但是我觉得忆苦思甜其实也不是坏事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哈，在那么一种艰苦、相对不太好的这种条件之下哈，我们这些冰球爱好者都能够来坚持哈，就说明这项运动其实它在我们北京的民间哈，一直是很有魅力的哈，这么一项体育运动。哎，我觉得下半段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冰面吧，因为其实现在这种冰面跟以前那种靠自然环境啊做出来的这个冰面，其实差别肯定也是特别大的。有一些这个室内的冰场哈，我也去采访哈，去看过他们的一些训练，然后那个冰场那个冰简直太好了哈，非常的平整。应该跟您小时候那种自然环境，就是说室外哈，公园里那种环境上冻的冰，从冰面条件上来讲也完全不一样吧？那个时候跟现在比， 现在呢是在天堂，这种冰，那时候呢，咱们也不能叫它地狱，叫人间， 人间， 那时候叫人间。那时候为什么要开冰场呢？就是每天要管理，如果，不是开冰场的地方，在冰场以外的那些地方，那个冰面的那个质量简直就没法滑。那种冰呢，它是有颜色色差的。在长期的太阳照耀下，它向着太阳的那面是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蜂窝点。你滑起冰来呢，哒啦啦啦啦啦啦那种声音，是没法滑。现在这个室内冰，这个那就是在天堂。我们现在呢，聚了一帮朋友呢，在这个八一湖，我们自己呢圈了一个标准的冰场我们这代人呢，还有那个在露天滑冰的那个情节而且这项运动呢，也这个最早呢也发源于湖泊， 对， 发源于露天。 是 我们还是喜欢聚在一起，在那里完了之后呢，锻炼身体，这个切磋球技，完了之后这个侃侃大山，很愉悦的一件事。 哎，我觉得刚刚房叔说的这个哈，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其实每一项运动哈都有它一个运动本身它成长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其实是融合在它运动的基因当中的哈。比如说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室内冰场条件特别好哈，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哈，也不用担心这种户外这自然环境的问题，也不会有干扰什么事，确实特别好。但是真正说到滑冰哈，真正说到冰球这些冰上运动，其实就像王叔讲的，在室外跟室内就完全是两种感觉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就像您这样的，现在有那么好的冰场不去啊，就喜欢自己在室外，就是找当初这种，这项运动它在基因当中所包含的那种最原始的那种状态和它的乐趣啊。 主要我们还是寻找那童年的快乐， 童年的快乐 啊，就跟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你天天吃的那些东西跟你现在回忆你爱吃什么，一定爱吃那些你童年的时候常吃的你感觉最香的那个食物。滑冰也是一个道理，我们还是愿意在露天的迎着太阳，完了大家聚在一起，那种寻找你童年的快乐和感觉。 确实啊，这个就是每一代人的心中哈，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份情怀哈。您刚刚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我爸哈，上半段节目也说了哈，我爸跟王叔是同岁哈，同龄。我爸呢也喜欢滑冰哈，但是他更喜欢游泳哈。就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其实那时候北京人哈，在这个运动哈，说这种户外运动就好两个，就是冬天滑冰，夏天游泳。我爸是特别好游泳，而且他也是爱游那种户外的泳池哈，就室内泳池有的时候我很少见他去游哈，从小到大室内的我很少见他去，但是室外的哎，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每年夏天下了班之后啊，就带我去，有室内的馆，不说条件挺好的吗？不啊，就喜欢去室外的泳池啊。这可能跟您的刚刚说那种感觉，就是寻找的那种情怀是类似的哈。 对，这个冬天滑冰，夏天游泳，是我们那代人的 两项基本体育运动， 基本体育运动、 合适那代人的情节， 是 由我们那代人这个几乎90%的人都参加这两项运动了，造成我们那代人的这个体质呢，使我们那代人的体质呢就逐渐的提升上来了。 哎，真是 啊，跟你们现在年轻人当然不能比，但比我们老一代的那体质提高了很多。 嗯， 我从现在往前推算33年， 嗯， 没得过病， 嗯， 没给国家花过一分钱的医药费。 嗨， 我以后呢也是尽量不给国家花一分的医药费，尽量这个不给国家添麻烦。 嗨，说明啊，王叔这个确实是小时候啊，那年轻时候的运动打下的这个底子非常好。另外，除了冰面之外哈、啊，这个所用的这个不知道滑冰也好，还是打冰球也好，这些装备。那个时候我相信跟现在也是大不相同，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说这个滑冰啊或者说是冰球哈，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做过很多次的这个内容哈，一说呢就是现在有点像这种高消费的运动哈，你说你整一身冰球装备啊，你整一套滑冰的装备，你最次几千块钱哈，正常买稍微好一点的上万块钱哈，其实在这个装备上算是挺花钱的这么一个运动项目。但您那时候打跟现在那肯定是不能比了，包括从这个装备自己怎么去弄啊，包括后边的养护啊保养啊。今天录节目的时候这个王叔还给我带来一个老物件哈，我确实都没见过，是老的这个磨冰刀的一个装备哈。那个时候是不是大部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比如说哪坏了哈，自个儿动手修啊。 那时候那个冰鞋呀，自己一个是自己维护，自己修理，再一个呢，磨冰刀是一大事儿， 大事儿 啊。那时候你想买刀架子没有？ 嗯， 哦，像我这种刀架子呢，是专门磨球刀的刀架子。 哦，它分不同的刀架子， 球刀、跑刀、花样刀，这它分不同。我这是专门磨球刀的刀架子。 嗯。 现在年轻人应该见得很少。 嗯， 哦，这个刀架子在当时是比较科学的。 嗯， 都是自己呢，找朋友。 嗯， 在这个工厂里，车铣、刨磨、电气焊加自己加工的。 哦，自己加工出来， 没有卖的， 没有卖的啊，就是说自己知道。 拿一个样子 啊，知道是怎么弄的，然后拜托朋友，你给我照这样子做一个出来。 我这就 您这个当时就是这么做出来 的，加工 的。嘿， 对， 哎， 当时呢是一个这个专业队的，这个拿他那刀架子给我，给我之后，我当时就是拿到这个工厂，3天，就给加工出来了。 哦，等于是自个儿一样画葫芦。照着做这个出来 哦，不，他是严格的把那个各种这个工件， 各种工件 按严格的尺寸，制图，生产出来，很标准的， 很标准的， 很标准 的，很标准的啊。那个时候都没有卖的哈， 没有。 你要想有这个刀架的，只能自己去定制，相当于是。 对。 哎呦，那个时候那真是很艰苦了。包括这个，那个时候的一些装备，比如说现在这个冰上这一套，比如头盔呀，包括打冰球要用的哈，这个包括鞋呀什么的，那个时候卖的贵吗？这些东西？ 那时候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很贵的 啊，也算贵的， 也是很贵的， 也是很贵的。 因为当时呢，立生唯有立生体育用品商店，卖这东西最全最早。当时说立生来了冰鞋了，排队得排出来。 哦，是吗？ 当时 那么火呀， 那叫多少号忘了，八面槽胡同，多少号忘了，排出来。才得买一个冰鞋， 排出到商厦外头来那 对对对， 哎呦！ 而且像好的球刀很不好买，这个我后来就是参加工作之后，我第一双球刀呢是谁帮我买的呢？当时得托人，当时是我跟王家明是同学，王家明他父亲王少球当时是咱们冰协主席， 哦， 他给我买了一双鞋，和这个刀，当时是82块钱，75块钱的手套， 当时来说，一个是价钱高，那时候这个鞋是很专业了，当时比很专业了、 嗯、 这种鞋在立生体育用品商店还买不到， 都买不到。 对 啊，那个时候想买双鞋都是很困难的，得排队啊，得抢。 对对对对， 如果没要合适的话，还得托关系啊去买啊，还挺贵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玩冰上运动哈、啊，打冰球这成本其实也挺高的，其实也挺高的、 啊，不比现在按这个收入比例 啊， 不比现在低， 不比现在低。 但是它的寿命长， 嗯， 这个哥哥玩完了这鞋，弟弟玩，弟弟玩完了小弟玩， 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着。 对对对，他是跟那个当时那个生活水平是相辅相成的， 嗯、 对吧？这个慢慢怎么穿，他不像现在孩子穿小了扔了，穿小了扔了， 嗯啊，对，整个其实我觉得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哈，你说玩冰球从小开始练哈，他们所面临的这种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像您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完全是自己凭着兴趣出发哈，说家里没有说我给你报个班啊你去学吧，没有哈，都是完全自己凭兴趣出发，然后自己想办法去弄鞋啊，想办法去这个练怎么滑啊。这现在都是一套哈、啊，都给你弄好了，我给你报一班，有最好的冰场、最好的教练去哈、啊，确实是大不一样了。另外，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哈、啊，这个技术的训练，刚我们说了这个冰面啊，肯定不，包括这个装备哈、啊，过去跟现在的这么一个对比。再有就是从刚刚说的是硬件，从软件方面，就是您技术，那时候技术都谁教啊？您说您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啊，各种的花样，办法已经都玩得非常好了。那时候也找不到什么专业的说教练去教吧？ 那时候呢，都是跟大哥哥大姐姐学 啊。 他这个有当时呢，这个滑得比咱们早，比咱们好， 嗯、 他也就跟咱们那个中华文化的很多项目的传承似的，口口相传。 嗯， 哎，看他会这动作了，完了就互相问。 嗯， 完了他也是不厌其烦的教你。 嗯， 哎，完了不厌其烦的学，这么互相学。现在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呢，小众，不太景气。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很多这个东北的专业教练来到了北京， 嗯， 来到了北京呢，像我跟这个姚乃峰，黄龙、黄涛， 嗯， 看他们滑，而且问他们，他们都是特别不厌其烦的教我们， 嗯， 把我们原来技术上的一些缺陷呢，都给得到了补充， 嗯， 由于这个行业的小众和这个项目的不太景气， 嗯， 我们能够很荣幸地接触到国家队的教练， 嗯， 国家队的这个主力这个运动员，要在其他项目，哎呀，恐怕看人家一眼的话都要远远的， 嗯嗯， 这样就呢，使我们的技术呢相对提高的很快 啊、哦，就发现其实自己小时候练的有很多，虽然 对 这个样子能做出来，虽然效果能达到，但其实很多的技术动作也不是特别的规范，是吧？ 对 啊、哦，您还记得小时候练滑冰的时候，您感觉最难练的，或者说练完了之后啊，觉得这动作我能滑了，成就感最强的，哎，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成就感最强的，当时这个。就是这什么，这个练那种北京人社会上玩的那种，这个醉八仙锁链， 醉八仙锁链 啊，当然踢起醉八仙来之后，它是这个正反刃来回踢，那个动作呢，你现在几乎没有人做，算是比较高难的动作 那时候您自个儿练出来的是吗？ 练出来的，因为也是跟着大哥哥大姐姐看着练的。锁链也是，锁链就是你转这一圈，为什么叫锁链呢？这整个用这个外刃变刃变出转出一圈来，首尾相接，在这个没有滑过的冰面上看着像一条锁链。 嗯， 所以叫锁链哈， 对 这个动作。 对对对对 哦，那当时也没人指导哈，而且当时这个冰面的环境哈，上面的节目里面也说了，也不是特别的好哈，可能有些滑的地方啊，可能有些缝啊，这什么都有。所以当时小时候练的时候受过伤吗？ 哦，有受过伤， 有受过伤， 竟挨摔，摔得呲牙咧嘴的。当时没有那么多护具，没有现在这些护具， 护膝 啊， 护肘 啊，护哦，护护护他护腿， 护腿， 护肘，防摔裤， 嗯， 哦，护裆、护胸， 嗯， 头盔， 嗯， 完了之后这个这些呢都没有， 都没有啊。 当时啊，基本上就有双鞋，有副手套， 嗯。 因为头盔基本都是舶来品， 哦，头盔都少见， 头盔都少见，舶来品， 嗯， 都是戴着棉帽子 啊，戴棉帽子直接就上了， 对对对，都有过受伤， 嗯， 我现在这两颗门牙都是假的，当时球打上的， 哦，嗯，都是当时摔的， 球打上的，打上的球， 球打上去的， 球打上，在这个紫竹院，跟这个朋友一起打球，打上的，基本上我们这代人。大大小小都不上， 嗯，哎呀，我相信，哎呀，听完王叔这些介绍之后哈、啊，就是像我们这年轻一辈儿哈，也挺长见识的，真的想象不到，这个几十年前哈、啊，想这个滑冰哈、啊，想玩冰球，是面临的困难这么多，可能想象不太到。我们生活在今天，确实很难想象当时面临的环境是怎么样了，但是。其实啊，我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虽然当时的环境，我们跟今天一比哈，可能确实不是太理想。但是那个时候玩的也开心呢，也很快乐哈，是吧？ 它是一种什么呢？ 嗯， 那时候的环境， 嗯， 就那时候的这项目， 嗯， 那时候对这项目的兴趣， 嗯， 和你那种感受， 嗯， 就是跟现在的幸福指数是一样的。 对， 哎，嗯、就像。一个乞丐，对吧？捡到了一鸡腿儿， 嗯， 和一开发商， 嗯， 挣了50亿， 嗯， 他的幸福指数是一样的， 嗯， 他的价值肯定是不一样，对吧？ 嗯、 那时候也是，那时代的人对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 嗯， 他参与了这个项目， 嗯， 高兴的那个程度跟现在是一模一样。 嗯， 绝不会低下来。 嗯，甚至我可能还觉得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开心。这个、 对、 嗯， 简单。 嗯， 简单。 对， 人呢，都是这个清灵灵的。 嗯， 心呢、 嗯， 都是清朗朗的。 对， 您看，您的父亲，我们这代人，你看，我们一起去游泳，我们如果一起去滑冰，我看这一路上， 嗯， 肯定那个高兴程度比你现在去健身房。高兴18倍， 嗯，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完全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就是完全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我们这一圈人都是因为我们共同有这个爱好，我们聚在一块儿的，哎，大家都会很开心。现在啊，有很多，当然我们不是说现在这样不好哈、啊，当然现在的整个的环境和尤其是从教育啊，从培训哈、啊，我们说你学什么体育运动你都得练哈、啊，那个时候就是自己练，现在。心里想自己练比较难。再有说，现在一般都是从培训这角度来讲，家长都会给你安排好了，说，哎，你觉得这个运动不错，把你送去练了。练完之后，他马上就要出成绩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我要打第几名哈、啊？我要每天这个训练完之后看到成果，功利性更强一些。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这样不好哈、啊，这样确实，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自己的特点哈、啊。这个时代他就要求的孩子，哎，他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家长都希望有这一技之长，未来不管是作为一项爱好哈、啊，还是作为体育锻炼，或者是作为一项以后谋生的特长，哎，觉得这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有必要的事儿哈、啊。这个本身我觉得这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啊，但是同时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功利性。会比较强一些啊，这个时候一学啊，我就要学完之后我得滑呀，我得拿名次，我滑第几名啊？那个时候您可能就也没有想过，就我就是喜欢滑，我玩这个动作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动作炫，我想把它弄明白了啊，我想掌握这个技能，啊，出发点非常的单纯啊。 他现在跟这个过去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单纯跟复杂。 嗯，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他？没那么像我们那么大的快乐， 嗯， 他各种 物质的需求来得太容易了。 嗯， 啊，父母给他安排好了，四岁就开始滑，四岁一套装备，五岁一套装备， 嗯， 到了十岁换了七八套装备了。 嗯， 啊，尤其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嗯， 而且他对这个东西呢是逐渐认知的。 嗯， 家长呢期望值又过高了。 嗯， 都期望孩子一下就成为什么成为什么。 嗯， 那阵儿呢没有这么些压力。 嗯， 所以大家呢特别高兴的玩。 嗯， 今天就是玩， 就是玩， 今年就是玩。 嗯， 明年还就是玩。 嗯，就想玩哈， 就想玩， 也没想说我要拿这个去争金夺银去啊，我要怎么样， 存在 完全没有这样的念头哈。 对对对， 嗯，所以说这确实是不同时代哈，不同的特征哈。那个年代别看我们说客观条件可能相对的艰苦一些哈，但是有那个年代自己独有的这种快乐哈，而且这种快乐还一直哈延续到了今天啊。我确实感觉哈，爱上滑冰，爱上冰球，对您来讲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让冰球陪着您，也是一起度过了这五十多年非常快乐幸福的这种时光。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暂时跟王叔啊先聊到这儿。其实关于王叔打冰球哈，包括过去这些年哈，冰球运动哈，冰球比赛在咱们北京民间业余圈的这个发展，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聊。我们也会在明天同一时间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过去北京的那些冰球往事，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叔的做客还有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很多人说过关于天桥的传说，尤其是我柯大爷，他好像懂得特别多。 那天桥虽然不在天上，但你也过不了桥，因为那不是过街天桥，而是天子走的桥。后来天子没有了，那座桥也没有了，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好瞧的好样的都在这个地界上。 桥上一年去 桥下水声， 春桥在何方？ 桥在何方？ 今朝重九乡。 要说天桥这个地方，它自古包罗万象，超乎想象。就像现在大北京的护城河，一直包容着你我一样。算一算，100多年前的天桥，那里早就有了北漂。五四海八方来世，各路神仙都得来这儿过过招。 有河北梆子，还有河南坠子。各种唱戏的棚子，说相声的园子，会吊钩的驴子和耍花的辫子，有南来北往五行八作，有官帽布衣，形形色色，还能坐坐京城最早的有轨电车。 有时候真想穿越到过去的天桥，好好逛一圈，用我的。